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各位好，我是 Mr. 常小航，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持放的音乐 Is it listening， 能够让我们去分享一些个在音乐当中这样的一种简单和持放的音乐作品。而刚刚开场的内容叫做 One Sweetest， 来自于 Valentine， 能够让我们听到爱意中的甜。而相爱的人们会在落日之下做些什么呢？继续来听。 Setting my heart to When my days are done and my hours few, may the sweet sunset breeze You are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刚才两首音乐作品呢，分别的叫做《微风拂面的落日夕阳》，另外一首呢叫做《目标的实现》。很多人呢在感情当中会有各种各样期待实现的东西，比方说可能是有物质的呀，有些人会说想要一块做些什么事情啊，等等等等。而更多时候呢，很多人会愿意用音乐作为一种代表。比方说，下面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Mark Pride 带给我们的一首 Original。混音版本的 River Flows in You， 虽然是一首老的音乐作品，但他用他的爱情去诠释了一个全新的音乐动量。一起来听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 一周的疲惫与压力，在午后听见温度，减压释放 Chill Lounge and Easy Listening。 94.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我是 Mr. 长长小航，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送上我们的好音乐了。而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都是这样的一种关乎于爱情甜蜜质感的浓浓蜜意的 Is a listening 哈。那刚刚呢，我们也听到了不少的音乐作品了，而下面一首呢，来自于 Rain Forest 带给我们的 Adoration。听一下可爱的味道是如何用音符去诠释的，而稍后的时段里边呢，还有像是能够让我们感受一下感情中的那个熔点到底在哪里，来自于 Mitch Mada 他给我们的音乐内容。一会儿见了各位，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很负责任的讲，有时候萨克斯风呢是特别具有魔力的一种乐器了哈。刚刚的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叫做 Nightlife Melody Jazz Lounge Mix， 来自于音乐制作人 Nightvill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而刚刚呢我们在音乐当中能够听到的就是一种爵士音乐的酒廊的呈现。那在很多的喝下午茶的好地方都会放这样的一种类型的音乐，我们称之叫做 Lounge Music， 酒廊音乐。 OK，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继续为您带来来自于 SENS 非常著名的音乐团体神思者的一首作品，叫做 Pearl White Story。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far doesn't feel right. The collar button's too tight. I was blinded by the screen light. You just wanna free your mind. Party all the time. Step into the night or you'll be left behind. Keep nodding your head, but it's not enough. You feel the urge to freak and take off. 这首歌非常的动听，对不对？来自于 Neon Valley 带给我们的 Dancing， 能够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音乐的空间是什么样的一种颜色。我觉得它应该是属于五颜六色的，就好像两个人手牵着手能够旋转着在一个花园当中跳舞的时候的样子，马上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可能是在意大利的米兰的街头，也有可能是在托斯卡纳，更有可能是在南法这样的一个蔚蓝海岸的旁边，去感受一下世界的美好。虽然说现在呢我们不能够出去旅行，但是在音乐当中神游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咯。继续来听来自于 Mitch Marder 带给我们的一首熔点啊，来感受一下爱情中感情里边那个最最最融洽的时刻是什么样子的。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 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 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 节奏驾到 Weekend Screw。 至于 M Taku 的一首 One， 给到了感情生活里边更多的一种街头的质感。没错，小情侣们能够手牵手，甚至是搭着肩膀一块自由自在的逛逛街，其实就是在周末生活里边非常美好的一种过程，一种回忆的点滴。随手拿个手机拍几张照片吧，对不对？以后可以在未来再翻一翻这种记忆是多么的美好。节奏驾到，稍后一个小时来到我们今天的欧美流行音乐的时段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更多好音乐，锁定 FM 九七四，一会儿见。

84, I'm laughing, I told you I miss you already. If you're looking for the girl of your dreams,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If you're looking for the girl of your dreams,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And if you want to take her out,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she's in Brooklyn with me. You signed up for this Brooklyn, 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应该有太多的故事了。而被我们这样一位女歌手，新晋的独立音乐制作人 Mycy Peters， 她的音乐故事诠释之后味道就变了很多哈，好像更多了一些对于岁月的思考呢。民谣感觉非常舒服，我们会听听看了一些来自于 Robert Plant 以及 Elson Carls 带给我们的 Come Let Go， 听听这样的一种复古的音乐味道，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I know it, but I can't let go. I'm like a fish out of water and I can't in a tree. You don't even want to talk to me when it's over. I know it, but I can't let go. He won't take me back when I come around. Says he's sorry, then he pulls me out.So I know, but I can't let go. See, I got a candle and it burns so bright in my window every night. Well, it's over, I know, but I can't let go. You don't like to see me standing around. Feel like I got shot and I didn't fall down. Well, it's over, I know, but I can't let go. You won't take me back when I come around I know, but I can't let go. Rosie 的全新单曲 I'm Not Woman, I'm a God。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准时为您送上我们的欧美潮流音乐风尚指标，我是 Mr. 长长小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呢里边，我们要跟您继续来带来更多新歌，还有那些个耳熟能详的经典单曲，包括下面的一首来自于 Chico's featuring Demi Lovato， 我们的 Disney 的一个非常棒的女歌手 No Promises， 一起来听。 Just be careful, na-na. Love ain't simple, na-na. Promise me no promises. Oh, na-na. Just be careful, na-na. Love ain't simple, na-na. Promise me no promises. 如果呢，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很多人会认为，哎，那些个当时在迪士尼当中唱经典的动画电影啊，迪士尼的音乐剧啊，舞台剧里边那些个女歌手们，就成了好像我们印象当中这种青歌赛一样的发展之路哈。不过呢，这个歌手她能不能够红，能不能够出得来，还要看她对应的这样一部电影作品，他是否能够火得了，这个 IP 是否能够火得了了。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好歌曲，继续来听歌。未来从现在开始， Future Starts Now。 Just dance out. take control, anything you want tonight. On a roll, good to go, let the moment blow your mind. Take your time, baby, it don't matter. Let it ride, take it to the afters. Let your heart decide, let it change your life tonight. Yeah, you're almost there, you can almost touch the light. If you're lost, then you find that you need somebody. In the dark, baby, don't you know the future starts now. Is it love or lust? I can't get enough. Don't ask why. Don't be shy.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a da da da da, ta da da da d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a da da da da. People say I'm not gonna change, not gonna change. Is it love or lust? I can't get enough. Don't ask why. Don't be shy.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a da da da da, ta da da da d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ta da da da da. Call yourself beautiful. Wanna get emotional? Oh. Work a miracle, oh, mm-hmm.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节奏驾到正在为您送上欧美流行音乐好歌曲。刚刚这首单曲来自于 Tiesto 铁叔和 Carl G 带给我们的 Don't Be Shy， 而这个版本呢也应该呢说是在 Club 当中非常常用到常听到的一首版本了。而在这里呢我们还应该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啊，刚刚我们其实不是提到了吗，关于未来，关于生活跟工作，对不对？虽然说有时候呢会有点小害羞啊，但是面对这个职场啊，开工啊，开学啊，总会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困难啊，经历啊，等等等等。有些人会心酸，有些人会流下那可怜的眼泪。那到底是不是应该就这样自己给自己增加太多的压力呢？我们来听一下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 Slopes Tears，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I。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I. God knows that I've been coming down to earth to pray, wash the devil away. My head's underwater, please forgive all of my sins. I prayed over God, don't believe in no. But I know, yeah I know, I'll never change. And I won't, no I won't drag you down with meGod knows that I could never keep something messy with you.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mine.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mine. Take your pretty smile and your loving eyes, give them to somebody who can love you right. God, you look pretty in the sun with your hair undone and summer dress on, and I can't imagine anywhere I'd rather be than right here with you next to me. But I know that I know I'll mess it up, gonna lie, gonna hurt the ones I love. God knows that I could never keep something messy with you.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mine.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mine. Take your pretty smile and your loving eyes, give them to somebody who can love you right.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mine.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mine.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I. Save your little tears for someone better than I. 然后我们的时段里边要跟您带来特别有意思的一系列的单曲了哈、啊、跟这个十百千万数数有关系的啊，我们帮您去拉了一个列表，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奏驾到，我们一会儿见。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Something in the water 来自于 Boys World, 一会儿见。 Can you tell me if it's real or

嘿嘿，这是来自于 Bruno Mars 带给我们的非常经典的单曲 That's What I Lik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呢这里的一个系列的歌曲啊，很有意思啊，可以帮您去数数，从1000开始，然后呢有10000，然后呢还有关于这个100万等等这样的一种过程。那为什么音乐里面会有不同的数字呢？这个歌名当中就会有体现了。耳边的单曲来自于 Friendship Not a Friendship Sound Night 1001那一夜。 Fever's gone And the rose to dust I touched down Sunday To tie the loose ends up With a pocket full of That gypsy stuffI heard you calling me, calling me, calling me through the dissonance. I've been known to run just to feel the rush. But the dying sun illuminates so much. It's hard to see beyond what's inside. But when you tilt the light, I realize 4,000 但不零一那一夜是哪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呢？就是来自于刚刚的 Friendship 带给我们的作品。而说完了1000就要到10000了，10000个晚上，是不是？来自于 Alphabet Ten Thousand Nights of Sander。 I was not looking for artifacts in love

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Thousand Feet 来自于 Invita featuring Robin Rosen，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而这首歌曲啊，一万英尺，我们常说这个三万英尺的距离，这首歌我们很熟悉，但是这首歌呢，除以三就是刚刚这首歌曲一万英尺的高度了。但是一万英尺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来给朋友们换算一下啊，大概相当于多少呢？就是3048米。这个海拔其实啊，我们发现了有一处酒店在瑞士，这也是瑞士最高的一处酒店，就在阿尔卑斯山上，它的海拔高度刚刚好就是这10000英尺3048米的山顶，叫做3100格内拉特酒店。而且据了解说，这里边有29个房间，都是以周围这29座高峰的这个峰顶的名字所命名的，非常的有意思哈。继续来听歌曲，节奏驾到，为您带来我们今天跟数数一样的攀登的歌曲哈。继续来听下面的一首音乐作品，这数大了 ，1 million 100万 ，1 million times better， 来自于 Griff featuring Horn。 Behind me, babe. Turn the lights out, it's been a long all day. And fingers crossed when I wake, or something will change. I got clouds hanging over my head. I get irrational, crazy, upset. But you, you pick me back up and you tell me it's okay. You look in my eyes and quietly you say.Just a little bit, it hurts just a little. But just when I wanna quit,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在今天这样的来自于 Vistone 他们的作品当中，您将会听到非常精彩的 Green Eyes 以及 The Other Side I'm on Fire 以及 Pitch Black Featuring on Fire Vistone Mashup Edition。 OK， 这里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Here comes the beats darkest fall, you erased it all. Suddenly I see all the love can be, I can barely breathe. You are my revolution, my only one. My life's love's exolution. And if you ever doubt how I feel about you, I will scream it out into the 节奏驾到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热情的关注，那么稍后将会是浪潮 Listen to One， 也希望您能够来继续收听，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For listening to our mix this year, and we hope to see all of you next year in 2017. We'll be right back.